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我是兴旺陈，大家好。 我咧Johnny把声咩？咩人话似兴旺陈？ 唔系，我哋系咪要扮到神区嘅笑声咁去抹枪声？ 咁 样。OK， 喂，唔系，我认真，即系我觉得，咗神区真系喺近期咧，佢做咗多节目咧，系真系睇到呢、這个社交媒体、社交网络呢一样嘢系真系超级犀利、 啊。 即系你见到佢。他不是開了很多集之後，他不知兩三個禮拜前才開始做這個同桌電台，然後你看他現在是即差不多集都4000多5000人聽， 不過他以前做開的， 但是說真的，他即這些是這些很即他又沒有宣傳沒有廣告，完全是人家、word of mouth 這樣，然後之後就可以去到4000多5000人聽，即你現在這個 BBC 嘛， 即這個網絡傳送那個威力是幾咁強大，即係你見到佢係完全冇咩資金，冇咩成，五十佢只係咁講50蚊一支麥，佢就可以、即係做到咁大壇嘢出嚟。你見人哋 D 一百，即係成日笑 D 一百得16個人聽，先有小包裝得曬。 頂50蚊支麥呢度買唔到啊！我哋支麥都， 我哋加幣唔止50蚊，不過 anyway， 即係咯，即係佢見到佢係呢一個，即係好睇到而家你不是看你的宣傳有多勁，不是看你有多少gimmick，是看你的 content 的，很多次都是 okay, 你 content 夠勁， 我們、 okay. 星期日就投票 啦， 我們就在加拿大，所以就投不到，不過要打電話給一些平時不投票的人， 是啦 即是平時投民建聯的那些就基本不用理他了，他怎樣都會投民建聯的，可能投開泛民那些 都可能可以游說他的， 是 但是最重要是我 手投足， 最重要就是那些即是你投 票 同輩同輩啊，即是廿零，我不知道聽我們的聽眾的定目關乎是什麼，總之同輩是最易的， 是 那、如果那些不是很投票的人呢，你就跟他說、投葉普城，為什麼投葉普城呢？ 因為我們是賣 radio， 我們名義上我們都要，即道義上我們都要撐葉普城的。 不是你即是聽這個節目的人呢，為什麼投葉普城呢就不用說了，你懂得說了，那是啊， 就是你是啊，你其實聽得我們你都知道葉普城的理念，你都知道怎樣去宣傳他們的，是這樣不多說了，我們下 在香港呢就很容易了，不在香港呢就打電話，打電話回去 OK， 是的 OK， 那麼下星期選舉完之後做一點分析，是的 OK， 那麼我們今集呢其實加拿大都發生很多事的，那麼這個遲些說，那麼包括什麼呢，就是包括這個側田柒頭就去了大陸去通匪這個我想下個禮拜講，這個亦都是側田柒頭亦都想再整這個維和部隊、維和部隊加拿大都很久都沒有做過，這些 炒回他老爸的東 西，是想到他老爸的東西，喂，其實我們講到這些國際性的東西，我們今天請了一個嘉賓來， 國際政治專家，國際歷史世界歷史專家， 你叫布拉道啊？ 係布拉道啦， 布拉道男， 布拉道 係布拉男，阿寶攰啦，我出嚟啦。 OK， 咁布拉道咧就好得意嘅，布拉道佢一路都喺香港讀中學嘛， 係 即係你唔係讀國際學校， 唔係讀國際， 你即係佢係近呢幾年先嚟讀大學啦，即係話咁。但是他英文很好，他是讀本地學校但他英文很好，他認識一些東西就好，即是在 外國大的人才會 認識，千奇百趣，大家給十個趣， 即是一個很不香港的香港學生， 即是我覺得很奇怪， 即是你又對車有興趣啊，又對於很多世界歷史啊，世界那些 世界歷史、世界文化咯。 世界歷史同埋即係國際關係啊嘛。 係咯係咯。 不過香港都多咗人對國際關係有興趣嘅。 咁我覺得應該嘅，即係雖然話就話即係香港政治而家都有好多嘢係應該要去 focus on， 但係我覺得即係自己嘅即係自己嘅學習嘅歷程，同埋你第日去見，即係第日去見識唔同人嘅時候，你有一個咁樣嘅文化嘅基礎，或者有個咁樣嘅興趣，對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喺人喺即係自己嘅時間度一個好好嘅 entertainment，which 係好嘅，即係對於香港整體都係好，因為咁樣。其實可以幫助香港確立佢個國際嘅地位，亦都令到當香港人多啲了解自己喺國際上嗰個地位嘅時候，佢哋會對於對於香港人嗰個自豪感啊，對於香港人嗰個認同感，對於本土意識呢樣嘢係即係都係多啲嘅多啲嘅認同嘅。 你知今日咧，我今日要去公幹啦，即係出埠公幹啦，跟住之後。那個客咧就同我講，佢話：哦咩 ，so are you from China？ 跟住我頂你個肺！不過我收算啦，不知者不罪。跟住我就同，我係香港嚟嘅。跟住我 Hong Kong is not China。跟住佢講：哦咩 ，I know that 咁啊。 跟住個 troll face 嚟。 唔係，可能其實佢知，不過佢哋即係。By chance 可能唔同你講話，你係咪中國嚟？呢個即係佢都係估嘅啫，佢冇理由一眼就望得出你香港人啊嘛。 咁其實我發覺越嚟越多鬼佬咧，都 知道分別。 因為點解咧？因為而家香港成日喺國際新聞度出現啊。 係係係。 咁即係國際新聞佢就會解釋，佢話哦點解近排香港咁多咁多示威啊，咁多騷亂啊？佢話因為根本係大陸 認同身份認同問題咯。 大陸鉛製得好勁。跟住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就出嚟啦。咁喂，你喺啲西方主流傳媒係即係周不時有篇文，咁啲人就算唔睇啊，睇個標題都睇到啊，係咪？係 啊，係。 咁所以咧，而家就喂越嚟越多人就知道香港人係唔係大陸人。 係係。OK， 你今日點解請阿咩啊？ 布拉道 上嚟咧？其實有 topic 講嘅，有 topic 講嘅，你自己介紹一下。 哦，即係咁，我哋又即係我自己有個即係有個 興趣 啦，係啦，興趣咧就係、是、都可以叫做千奇百怪嘅，就即係網上就有一個即係有個 Facebook 咧，即係有個 page 就叫做就叫 Poland Ball 啦， 波蘭球 係啦，咁其實佢哋即係 Poland Ball 即係顧名思義就係一個波嘅一個 animation， 但係佢有個。樣喺度咁樣啦，兩隻眼咁得意。 大家去 Facebook search Poland Ball。 大家上 Facebook search Poland Ball 啦，而家有人出咗中文版添啦。咁佢就係、是、一個，其實佢一個波係一個國旗嚟嘅。咁其實純粹係即係就係得閒就會即係佢哋會 post regularly 就講一啲關於佢哋自己嘅國家或者係其他國家嘅一啲小趣事啊、啲歷史啊，但係就用一個卡通嘅形式去表達。咁唔好 expect 佢 political correct 嘅，佢係呢個就係一個佢最精髓嘅地方，就係、是、所有嘢都係都係個 author 自己嘅一啲心聲，或者係一啲主流人嘅主流嘅嗰個民族或者主流一個大眾文化入邊嘅一啲心聲啦。咁每一個人就係去睇，然後大家好自由咁去講，你唔識嘅你可以去問究竟呢、這個。卡通係講緊啲乜嘢？你知道嘅，但係你有佢哋嘅意見嘅，你可以講下。但係嗰度唔係一個馬場嚟，即係你唔會見到好似Mark Horton 嗰個 Facebook 咁樣，見到2000万個 comment 都係嚟嗌交嘅咁樣，講同佢同宣揚單嘢咁樣。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自由嘅地方，一個好亦都係 Facebook 都見到佢哋好 popular。即係 喂，但係喺 Facebook 唔自由啊！ 喺 Facebook 唔自由， 係啊 ，ban sure 即係你睇其實 Poland Ball 咧，研究 Poland Ball 咧，就可以即係就可以睇到咧 ，Zuckerberg 應該落地獄嘅。 係啊，其實我覺得我覺得係幾呢、這個位係幾可悲嘅，即、就、係、是、我覺得你 Facebook 其實就係想人去 freely 咁去 express 自己嘅 opinion， 但係其實我好坦白講，我自己係一個好久唔我日。look Facebook 睇完自己 friends 啲 post， 我都會去睇嗰、那個，每日都會睇 Poland ball， 睇 Germany ball， 睇唔同其他 country ball， 即係佢哋嘅 generally 就每一個國家就 country ball 咁樣。佢哋全部都有。 其實 Facebook 出嚟開頭佢根本都唔係話即係對於言論啊嗰啲嘢嘅，即係佢開頭個諗法唔係咁。開頭佢 Mark Zuckerberg 佢開頭 有個 connection 咯，佢只不過係想聯繫咗啲人，將一個社交網絡，將出街嘅社交網絡搬咗上網咁樣，令到啲人可以喺上網嗰度享受到社交嗰、那個嗰、那個經歷啊，嗰、那個經驗咁樣。而即係唔知點解慢慢慢慢變成一個好，尤其是香港啦，變成一個好傳播政治理念啊、討論政治啊嗰啲嘢嘅地方咁樣，變咗一個咁樣嘅平台。 喂，咁但係你平時講嘢，你都會講啲比較敏感啲嘅題。 係啊係啊。 咁、 啊、 你平時 都係一個現實嘅寫照嚟嘅，現實發生緊啲咩事， 你平 時就會影上網。 講啲唔政治正確嘅嘢，會唔會被差佬塌啊？即係你可能會話喂， 唔係 Facebook 都 ban 你 account 啫。 係即係 ban 你 account 啊！即係你冇機會講啊。咁即係你平時你唔會噶嘛？頂多會啲 friend 話：，你要講緊咩？ 係，但係通常會有人 po 你咯，會 係有人 po 你噶，喺 Facebook， 所以 fuck up 咧係落地咗。咁我哋解釋下，講解啲 po 一波原意點，即係點解會 點樣嚟 嘅？ 幾時嚟嘅？ 係咯 ，po 點解係 po 靚咧？點解唔係其他國家 ？po 靚波據我嘅認知就係佢係喺一個即係international 嘅一個forum 就 4chan 啦，就嚟嘅，咁即係好似 Reddit， 好似高登啊嘛，鬼佬高登啦 ，Reddit 又係鬼佬高登啦咁 啊 ，Reddit 唔係高登 ，Reddit 係冇得形容， 冇得形容 ，Reddit 係 Reddit 就 Reddit 啦，咁咁就係據我所知就係講就係有個即係有個 Polish 就喺嗰度就去即係佢去即係。一個 user 咁樣，佢哋講佢嘅一啲 topics， 個 regular topics 咁喺個論壇度，但係佢哋即係啲人就叫做 kind of 係笑佢，佢因為佢啲英文啲 grammar， 你扮下係扮下，你扮下 即係譬如，即係譬如話嗱好簡單，即係 it's happening 咁樣，即係而家發生緊啦 ，it's happening， 佢會點講 ？of happenings 咁，即係唔知點解係咁啊 ？of happening， 即係 of happening， it's of 佢個 meme 就係 of happening， 但係全句就係 is of happening， 即係譬如話譬如話 I fucking hate you 咁樣就 I or fucking hate you 嘅 U 字都要 Y U O 咁樣，即係因為打字嘅時候 typo 調都調轉咗兩個字咁樣，即係頂又變 T H E N 又變 T H A N 啊，係啦咁樣。咁佢即係 呢個唔知 po 靚㗎喎， 係啊，即係佢係啊，佢 sloppy 打字， 我覺得最得意嘅地方就係除咗係啲 sloppy 打字，佢應用咗落去呢個每一個 country board 之外，最重要嘅就係佢係連每一個國家嘅特別啲嘅 action 佢都會寫埋落，譬如話日本咁，佢哋一定中間最尾一定會加個 lu 啊、su 啊， 扮一扮一， 即係。最簡單嗰個就係 impossible 路啦，即係呢個係 old meme 嚟嘅，即係但係有好多即係譬如話譬如話如果你同阿波蘭 Poland， 如果 Poland 幫人 Japan 波一齊講嘢嘅話，咁 Po 佢係 Japan 波要 address Poland 波就Poland 神酷咁樣，跟住就喺度講呢樣講嗰樣，但係佢係全部都係有呢啲咁嘅 suffix 喺度咯。係啊，即係有好多，同埋佢哋會有自己嘅 slang， 譬如 Poland 咁，會講粗口 ，Poland 好中意講 curve。 嗱，你頭先講 four chan 有咁樣嘅波蘭佬啦，咁樣喺度講呢啲嘢，咁之後點樣演化成為 Poland ball 咧？ 我覺得佢係即係我諗當初係真係純粹係一個 joke 嚟，即係係笑佢，即係笑佢講，即係成日開啲 po 啲英文都係錯嘅咁樣。咁但係慢慢形成咗一個幾得意喎呢樣嘢咁樣，咁深刻有啲人就去整咗個呢個 page 出嚟，就開始講下自己國家唔同嘅文化。 畫波係咪應該都係純粹因為易畫咧？ 波啊，應該純粹易畫，我都畫到啊。 係啊，你畫嗰啲好靚喎，你畫嗰啲真係好靚喎。 係啊係啊。 OK 啊，嗰啲得閒。 係啊，艦長其實有時都會自己畫下。 嗱，艦長巡航冇嘢做，因為太空實在百無聊賴， 都自己畫下啲波啊。我依家 嗰個出咗去，唔可以冚佢兩巴啊，唯 有。OK， 咁啊，即係都見到，即係除咗 Poland 波之外，都有開始好多唔同嘅， 係啊， 唔同國家。香港其實都有， 有香港波 嘅，有啊啲啊， 香港波都有好多個㗎，有有港英波， 其實好多唔同嘅 page 咯，香港即係好多唔同嘅。唔同波嘅 page， 是、啊、 但係佢哋應該係唔同人自己自發整出嚟噶嘛。 係啊，不過我好欣賞一樣嘢就係、是，無論係 Poland 波又好，或者Hong Kong 波就固然啦，我哋自己知道，自己可以睇得出，即係佢哋有好重嘅文化同政治基礎喺度可以講嗰啲嘢。但係即係其餘嘅即係 Poland 波好多 country 波，佢哋係好清楚可以展示佢哋自己畫嘅畫入邊啊，或者佢哋講嘅嘢都好清楚 show 到自己唔同國家嘅文化。呢個係一個我覺得好得意嘅地方，就係、是、你可以。 咁無聊喺 Facebook， 即係真係唔需要咩 research 嘅。你淨係去嗰度睇完，你唔明，你 即刻問， 係啊，你唔明你即刻問，咁咪有就會有啲人會答你，仲要係好 nice 咁樣答你，即係你唔會，你就算喺 newspaper 度去 Facebook 嗰啲 newspaper， 你去問一條問題咧，你都可以引起一個罵戰，因為可能你 either 你問得唔 appropriate， 或者人哋答你嘅方法唔 appropriate， 就有 butt hurt 啦。 係啦，跟住就 butt hurt cream 啦，俾個 butt is of a butt hurt cream 咁樣 ，Polymer 就會咁樣鋪張。如果你俾人得罪，你如果你得罪人咧，佢就會俾個咁嘅圖你 send 俾你，跟住整個小娃哈俾你咁樣樣，就即係大家好 funny 嘅，好輕鬆咁樣樣咯。呢個我覺得係而家互聯網都冇乜。都好難， 其實一片淨土啊！ 其實咧，尤其我都係香港人或者華人啦，佢哋一提起政治，一提起時事咧，個都會變得好猛， 起曬槓啊！ 起曬槓！但係人哋好多鬼佬咧，佢哋喂笑下喎。 英國嗰啲成日 英國佬又 英國佬又嘅， 英國嘅加拿大其實主流都係咁嘅，雖然有啲加拿大有啲人就好易不 hurt 嘅，嚇美國就。美國，我諗美國加拿大好過美國嘅應該， 加拿大 好少少嘅嚇。咁呢個 Poland Board 仲有，即係佢係講自己文化啦，仲有係即係講， 你都講好多世界歷史， 世界歷史啦， 尤其是即係波蘭當時佢可能東歐啊嗰陣時嗰個二戰啊啲前後嗰啲歷史啊，其實都好多。好多是他哋用嚟畫呢啲嘢嘅題材嚟喎。 係啊，我睇咗，即係我追咗 Poland Ball 大概兩至三年，咁但係即係佢啱啱開始，即係 你喺香港嗰時已經追。 唔係，我喺入咗嚟大學先開始追。 OK。 咁但係 邊個話你聽？ 我好似係有一次無意中自己佢 recommend 跟住咁樣見到咁睇下。 OK。 係一個好機緣巧合。 即係佢 Facebook 見你不嬲都跟開，可能跟開世界新聞、國際新聞，佢就 recommend 俾你。 係啊，佢就俾咗個咁樣嘅 page。嗰陣時阿 Zuckerberg 仲未咁屎忽痕走去 ban 呢樣 ban 嗰樣啊。咁即係係咯，即係咁我開始睇之後就見到，即係佢幾得意。佢因為我讀歷史高中嘅時候，我好即係我會 familiar with 講佢哋講二次大戰波蘭係點樣點樣俾德國打啊？點樣俾佢同俾蘇聯打啊？咁樣咁就呢個係我 familiar with 嘅地方，所以我見到喺 Poland Ball 嘅時候，我有個 connection。我見到佢一開始起家嘅時候，好多嘅 post 都係講關於講關於譬如話二次大戰啊，或者一次大戰啊嗰陣時，即係或者係波蘭，因為波蘭以前係一個好文明、好發達嘅國家，好耐以前咁。就是講佢嗰陣時就係即係佢起家時就係講呢啲嘅 post， 講佢自己嘅故事咁樣。但係即係開始大家發覺原來佢個 readers 個 viewers 就太多啦，好 popular。佢係咁多個 country boy， probably 係最出名嗰、那個，所以佢哋就開始越嚟越多係講其他國家嘅歷史，就 share 俾大家純粹傾下偈。 總之本身就係 Poland 多先。係 啦，本身都係好 Poland 嘅。 Poland 佢自己都識好多唔同其他國家嘅嘢㗎。佢出嘅 post 其實都係。即係佢可能背後係一 team 人係對於好多唔同範疇都有認識，然之後就幫佢諗題材，然之後就畫呢啲嘢出嚟。 係啊，我有次過。 其實好多嘢都好 historically accurate 嘅喎，你睇翻。 係啊。 我覺得其實 Paul and Paul 咧，即係大家如果想對呢個國際嘅形勢時事啦，即係佢係講有好多時事嘢啦，國際形勢、國際時事、國際歷史，係睇 Paul and Paul 咧係一個好即係好易入口啊！ 係啊， 亦都好好笑。 係好好笑，呢個係最我好多朋友，即係佢哋未必對國際嘅歷史又或者政治有咩特別興趣，但係佢哋會話：我、哦、有啲得意，有啲即係細嘅，即係好似遊客咁啫嘛。你去到一個地方，你都想知道下佢哋嘅嘢，得意嘢咁咯。咁你中意知，你知道去到德國，你知道人德國人中意飲啤酒，你想問點解或者點解有咩啤酒好飲？你呢啲係會去做嘅。佢哋同樣同佢哋咧，去到睇 Facebook 睇到呢啲 country ball 嘅時候，你就會望。去睇，幾得意，幾好笑啊！或者你 get 唔到，但係你覺得幾得意，你想問一下佢，你又可以 feel。 咁又識多啲啦。 係啦，咁你又識多 啲。即係你想識多啲，又識多啲。你唔想識多啲，你就幾好笑，我識咗少少。 其實佢其實 Country Ball 嘅 admin 係好，即係好 nice。同埋其實我都唔知道究竟其實有幾多個 admin 喺 Country Ball。我懷疑有幾個其實係搞緊同即係同一個 同一條友 係啦，搞緊幾個 Country Ball。點解啊？因為我見到好得意嘅就係我去有一次咧。Germany Ball 咧就喺飛，因為我自己中意德國咁，所以我 follow Germany Ball 啦。咁 Germany Ball 就開 poll 咁就話我好悶，個 admin 話我好悶啊！你哋 ask me some questions 咁樣。咁我咁跟住，然後我就講笑咁話，我問個 Can you unschluss Hong Kong？ 你我好中意你個國家，你接濟我哋。 你要解釋呢個 unschluss 啊 ？unschluss 就係叫做即係 annexation， 即係 吞併 啊，吞併啦，係啦。咁就係嗰陣時講二次大戰德國點樣去 二次大戰之前， 二次大戰之前啊，戰爭之前點樣去開始去侵略其他國家， 侵略奧地利同埋侵略捷克。 係啦，咁跟住即係呢啲都係佢哋嘅 terminology， 就叫做 Anschluss， 就係個 German 啦。係要講得粗魯啲就變係好納粹啦。Anschluss， 大家得閒上 YouTube 睇人哋嗰啲咩 German language compare with 阿南長啊，學下德文嘅。 喂，其實唔係，而家其實。唔知道，而家我睇翻本土派好多言論，其實都好多，其實睇翻當時納粹德國，其實希特拉好多學習，好多值得學習嘅地方，尤其是即係宣揚政治理念啊，對於即係政治即係建即係去塑造一個主流意見啊，去用呢個 speech 去感染人啊，點樣做 deliver 一個有感染力嘅 speech 啊，點樣去做呢啲嘢，其實係。其實當時納粹德國是很多東西值得去學習的。 喂，我前幾個月呢就看完 Mein Kampf， 即是我的奮鬥。 Mein Kampf 就 是希特拉的自傳。 希特拉的自傳啊，鄭立有我舉兩個例子很正的。咁鄭立已經提過一個，就是希特拉呢很憎一種人，就是叫知識分子 intelligentsia。咁咧，即係你可以對比翻而家嘅左膠啊 ，OK？咁佢話咧， 小黎老師， 佢話嗰啲知識分子咧，平時咧想即係佢哋去開會啊，討論日啲 day 啊，係，咁啊討論最尾啊， 大耀廷， 討論完最尾咧就唱歌，跟住咧希特拉就鬧佢哋，佢話呢班友仔討論完跟住唱歌，跟住以為自己好做咗好多嘢啦。OK， 系， 咁佢即系所以 理想先自己咁， 系啊，所以希特拉就话即系闹呢班人， 好憎呢啲人。 咁呢个一睇 exactly 就系左交啦。 系啊， 咁仲有另一样嘢咧，佢 点解佢憎系因为即系佢觉得佢哋自己好自我陶醉，觉得自己做呢啲嘢就做咗好多嘢， 做咗好多嘢，以为帮国家。 系啦，其实乜嘢都冇做 嘅， 只 自嗨。系啊 ，exactly。咁咧就另一样嘢就话咧，佢话嗱人咧唔应该咁早去学去接触政治嘅。 嗯， 佢话咧讲到明啦。佢話：如果你16歲之前咧已經喺度搞政治咧，咁咧你之後咧就變咗個政棍啦。 你一講16歲嗰下已經 14、15歲搞 呢個，所以 仲有成筆嘅學文，成班中戰嗰班，成班全部都係嗰個年代開始，即係嗰個年紀開始搞，開始搞政治，而家咪變曬喺度。接受咗教， 所以 Mein Kampf 咧係一本好正嘅書。 同埋即係都有講翻，即係頭先俾阿講嗰段嘢，即係我都講立過啦。其實佢話希特拉又話自己民族咩國家民族黨咧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嘅 Nazi 嘅即係。其實佢哋開會咧係 社會民族黨， 社會民族黨，即係佢哋係佢哋嘅。造勢大會，他哋演講全部都是冇乜歌冇乜音樂嘅，多數都是即係用演講去感動人，因為他覺得即係班友仔唱歌，我啲知識分子要唱歌，其實只不過係啲自嗨。如果你靠呢啲去撩動起群眾嘅情緒，其實係好空殼嘅成件事。 唔係有唱歌嘅，佢哋 但 係 佢主要感動撩起人嘅情緒係透過 演講， 透過佢嘅真正嘅內容，佢嘅 content， 而唔係一啲好虛幻嘅音樂啊，用呢啲嘢去撩動人嘅情緒。 佢首歌咧， 然後今朝起身碌 Facebook， 跟住見到人社嗰個造勢大會，全部都因為佢哋喺度吹佢自己，哇！有邊個造勢大會好似我哋咁有隊 band 喺度啊？ 跟 住有好多歌星去撐場啊，成啊，有黃耀明啊啲咁樣。 呢個 Passion Times 不知幾多 band 啦， 係佢好多 band， 神奇膠啲啊，本土派好多 band 噶，佢即係成方會戰勝歸來都係咩，都係揾隊 band 錄噶嘛。但係講真，即係做世大會唔係靠呢啲嘛， 你 靠政治理念。人社係冇，人社係空殼嚟嘅，人社係冇政治理念噶，佢係靠行動噶咋。 喺度賣學位， 係啊！ 頂我哋坐埋嚟，我哋三條友嗰啲學位都勁過佢啦。 好，休息一陣先，下一集啊，下一節再嚟個。 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好，翻嚟第二节嘅疯人院。OK， 咁啊，继续有啊男长喺度。 Hello， 我其实我永远都唔记得咗个名叫咩， 布拉顿 啊， 布拉道 男长，继续同你讲下关于呢个 Poland Ball 嘅。 系啊，咁啊，头先咧就出边咧就 有 公路就大火，咁啊食咗阵花生。 系啊，咁我哋喺个豪华直播室系望到401嘅全景嘅， 系啊， 咁所以就 系 希望冇事啦，啲人 就人啊冇事啊，架车有事啫。 公司車嚟嘅， 公司車嚟嘅， 有保險啊。 OK，anyway， 翻嚟 OK。 喂，Poland Ball 有句嘢咧，就最出名嘅。 Gover， 係咁讀嘅。 咁咩意思啊？ 點傳 啊？呢 句 點傳 K U R W A 咧，但係即係因為佢係波蘭文，咁啲發音就唔係英文咁樣啦。 讀多次啊，讀多次。 Gover。咁啊，點解要教人講呢個字啫？咁啊，即係佢 W 就係佢係 V 音啦 ，sort of， 咁所以就 同德文差唔多， 係啦，同德文差唔多啦，係啦。咁呢個字即係簡單講就即係佢哋嘅粗口，即係同英文 fuck 一樣啦，即係都係。 仲廣東話係咩？ 廣東話屌你老母！我係覺得廣東話嘅粗口係 powerful 過講英 文。博大精深啊！ 博大精深啊！請你好好皇帝，王子華。咁啊，係咯，即係佢哋就中意，即係呢啲係即係你可以話佢粗魯還粗魯或者咩，但係佢係一個佢哋自己嘅一個 culture， 即係好似廣東話粗口咁，都係一個好值得去研究、值得去 appreciate 嘅一個 culture。所以係咯，呢啲係一啲其中一種例子，就係、是、你睇 Poland ball 睇 country ball 都好呢啲， 你就會識㗎啦。 係啦，你就會去識呢啲嘅文化嘢咯。你認識到一個波蘭人，如果佢係一個即係叫做可以同你 social 到嘅，你去講呢個 term 嘅話， 佢即刻當你 friend 咯。佢可能會即刻當你 friend 咯，係啊， 即係好似你見到個鬼佬，佢同你講，佢講到話粗口咁樣。 喂，仆街！ 你見到個 Australian 啊，見到個 Irish 啊，哎呀 ，Can how you doing？ 我係咪即刻 friend？ 但係同黑鬼嗰啲唔可以咁講。 呢個 迪士尼 嘅，唔係即係我諗呢個即係黑人嘅呢個另外一個 黑人一定要同黑人先可以講， 黑人 其他人種同佢哋講咧，佢哋都會覺得係一種即係嚇唔係幾好，即係一種侮辱或者係即係對佢唔禮貌咁樣。 即係始終黑人嗰、那個即係嗰個 N word 啊，嗰啲都係一啲喺佢哋嚟講係有一個好深厚嘅歷史背景喺度，係有啲 sad story， 有啲好 offensive 嘅文化。 算係某一種，算係自嘲啦，佢哋自己打講。咁所以其他人講就係、是、即算係某程度上 係 depends 好 deep。如果你唔係 嗰隻黑歷史， 如果你唔係黑人嘅話咧，就 depends on 你同佢有幾熟，佢先會容許你去用呢個 term。喺佢哋嘅角度，如果你同佢好熟去用呢個 term 咧，佢就唔會覺得你係， 因為佢當你黑人啊嘛。 佢唔會當你，佢唔會係啦，佢唔會首先唔會當你咁陌生啦。同一時間都唔會當你用呢個 term 係一種discrimination 咁樣，佢唔會覺得，亦都唔係用緊呢個 context， 所以已經只不過一個 term 去講 ，Hey， what's up my friend 咁樣，即係好似咁樣咁樣咯。 OK。 仲有就係另外一句 ，Poland cannot into space。係 啊 ，Poland cannot into space。佢冇辦法做到自己一個成功嘅 space program。 但係佢哋做過 space program 咩？ 我都唔覺得佢哋有做過。 佢哋都係 咯？ 點會做過 space program？ 係咯？點解無端端波蘭會同 space 拉上關？ 我諗都可能係即係佢哋覺得自己有被 Soviet 投資過，但係冇成功到咗，即係好似烏克蘭啲即係啲軍事用即係嗰啲 equipment 咁樣，我、 哦、 以前當年都係蘇聯去 supply 俾佢哋咁啊，咁佢覺得自己喺瓦解之後有咁嘅科技，但係佢冇辦法做到好似好成功地可以做到好似即係最起碼就印度啊啲咁，或者甚至做唔到北韓嗰個 level， 咁所以佢哋就即係有個笑話就係 cannot into space， 就係講話即係佢哋上唔到太空啊，呢個係一個好喺 Poland Ball 一個好。即係可以叫做一個出名、一個好 common 嘅一個事喎。你去講呢個 term， 人哋會個個都知道啊。你睇得多，你熟呢、這個呢、嗯這個呢、這個呢、這個 Poland Ball。 同埋呢個即係可能好多聽眾未聽嘅話，好多香港人都未聽過 Poland Ball。但係其實喺西方社會咧，佢 Poland Ball 呢樣嘢已經係即係好多人識嘅。 係。 即係如果有跟開國際新聞啊，即係 Poland Ball 呢樣嘢咧，淨係。 即係主都即係唔可以話主流啊，但係多人識到係，即係你平時玩啲 game 啊，平時根本係唔係根本唔係同 Pokemon Ball associate 嘅 game， 但係佢即係會加咗啲 Pokemon Ball 元素落去咯， 有 reference 咯， 有 reference 係啊，即係啲即係我啲大 game 啊，即係好多人玩嘅 game， 佢都會加啲元素 啊，開四啊， 即係 hard 十係啊，即係有啲 game 啊，都係嗰啲 strategy 嗰啲 game， 係啊， 冇啊！但係即係喺香港，始終香港有即係就算有 Hong Kong Ball 呢啲，香港人都唔係話好。其實我講真啦 ，Poland Ball 呢啲點講咧？香港有自己嘅一套對於政治啊、對於文化嘅嗰種流行文化嘅切入點嘅。即係 Poland Ball 或者 Hong Kong Ball 嗰啲，其實又對香港嚟講可能冇乜冇乜。或者係親切感啦，或者係即係始終 Poland Ball 佢哋一路以嚟都係做開食開即係外世界政治啊、歐洲政治啊、二戰嗰陣嗰條水啦。而去香港，你突然間又轉咗做香港嗰一個嘅嗰、那個政治環境，其實又即係可能係一嚟比較陌生，二嚟其實香港又有其他嘅媒介去表述翻香港本身嘅政治，好多流行嘅文化、流行嘅一啲嘅嘢係去可以更加係令到香港人係即係對於用嗰樣嘢 去表達政治更加有親切感。 但係我覺得有樣嘢，我覺得係喺香港人喺即係 Hong Kong ball 或者係 China ball， 即係呢啲嘅 country ball 喺佢我睇過佢哋嘅 Facebook 嘅 page 咧，其實我都覺得佢哋仲係好，即係我覺得我 差得唔足啊。 唔係佢哋，我 respect 佢哋，即係我 respect 我哋嘅文化，就是、可能我哋會比較對於政治嘅意識，我哋會比較起降啊，好似我頭先咁講咁。但係就係呢樣嘢，你會睇到係有個分別，就係、是、你喺 Poland ball、USA ball、Germany ball whatsoever， 你都會睇到佢哋會好嬉皮笑臉咁講自己嘅歷史，甚至諷刺自己都好。但係你去睇 Hong Kong ball 或者你去睇 China ball， 佢哋會好或者去睇 Taiwan ball 都好，好多時佢哋會好猛咁樣去講自己每一個，即係會譬如話你講咗一個故事，咁佢就會喺個故事度不斷咁 illustrate 翻俾啲唔明嘅人聽，或者去不斷咁重申自己喺呢件事嘅觀點。但係佢哋係好 aggressive， 其實我覺得我哋係好就係好在有一種咁樣嘅執著喺度。但係同一時間，我覺得我哋已經其實我覺得好似尤其香港人咁樣，我哋已經有足夠嘅平台俾我哋咁做。我覺得其實你有個地方俾你舒服下去講一啲歷史，點解唔就咁？點解一定要變成一個 一定要不同 嘅？ 點解一定要不香咧？係啦，好唔明 同嘅，即係嗰成個政治氣氛係唔同嘅。始終喺香港或者台灣，即係喺呢啲地方，佢哋仲係鬥爭緊，仲係 係啊，仲係鬥爭緊。 佢哋而家呢啲嘢 冇辦法避免。 而呢啲媒介其實佢哋唔單止作為一個即係外國，佢哋係多數用呢啲係愛嚟即係去抒發情感啊，去愛嚟去笑下又好啊，愛嚟娛樂下又好， 係集體回憶。 係啦，係啦，喺香港啊、台灣呢啲地方，佢哋 而家發生 嗰啲好切身喎、啊， 直頭係愛嚟，即係佢哋用呢啲，其實佢哋唔單止用嚟做字，即係佢哋係多一個層次，就係愛嚟用呢啲去傳播政治理念。而當你去到呢個位咧，你就會好多嘢都好緊張，因為你要。你好想將自己有好迫切嘅理念，你想人哋知道，人哋去挑戰你嘅時候，你又好想為呢樣嘢去澄清，為呢樣嘢辯護，所以之後慢慢咪會演變成好多嘅唔同嘅爭執。 同埋因為香港，即係香港你好多，你一來冇自己主權啦，即係你自己有自己主權已經唔同啦，再加上就係、是、即係就算台灣有自己主權，但係因為佢而家嘅主權咧，根本係俾中共咧就去慢慢去剝奪咗，即係剝奪咗好多好多即係侵蝕緊佢主權啊！咁所以人哋鬼佬嚇、啊、可以咪笑下咪算咯，即係可以咁做。 鬼佬冇咩 at stake 啊嘛， 係啊係啊， 已經成咗成熟嘅民主國家，佢哋唔會太需要呢啲嘢。 係因為頂香港仲要去為民主去爭取， 係啊！ 頂我係咪我？ 仲係討論緊食飯定食屎嘅問題？ 鬼佬八鳩 幾年前已經係搞掂咗呢樣嘢， 即係非 常。所以成個政治環境唔同咧，係好多人即係有時你或者即係頭先講到好多人即係對於國際關係啊好有興趣。其實有時你研究呢啲嘢，你真係。不可以直接將外國嗰套搬過嚟嘅，喺同一個時空都，即係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球，都不可以將佢哋嗰套現時發生緊嗰樣直接搬至過自己搬去香港。始終成個嗰個進程係未去到嗰個位咧，係你冇可能 expect 到同一樣嘢發生喺香港。 係 站？ 咁你嗱，即係頒獎咧，仲有第二個，即係佢鋪緊波嗰啲啊，唔知點解好熟之外咧，就一樣嘢就係你可以扮人哋嗰啲口音啊。 哦， 少少咯， 即係 係咪因為睇得多鋪緊波？ 鋪 即係咯，你不嬲中意扮人口音，定係？定係你睇得多 Poland Ball， 跟住 Poland Ball 又扮人啲口音。 唔係嘅 ，Poland Ball 嘅，即係佢冇，因為 Poland Ball 冇得 冇聲， 係啊冇聲，你要自己諗動諗佢嘅聲同埋諗佢畫面咁樣啦，冇聲冇畫面啦呢、這個。 所以你就諗佢會點講？ 係有陣時會諗下佢點樣，同埋有陣時即係無聊咁啊，上 YouTube 嗰陣時候睇下，即係譬如有啲唔同嘅即係真人 show 啊，啲有陣時都講談節目啊，咁啊講下啲人演員啊啲點樣去扮。其他國家咁，你演員一定要做呢啲嘢，就係要取咗個角色，係要做第二個國家嘅人，要講嗰啲國家嘅語言，或者講嗰啲國家嘅 act 英文嘅 action 咁，你就一定要去學咁樣。咁有陣時咪睇下呢啲，咪去學下咁樣。 即係加拿大最出名就係講 sorry 啊。 欸 認真除咗 sorry 之外，即係嗰啲咩 abut 啊，嗰啲咩 a 啊，佢我認真好少聽到加拿大咁講。反而我覺得最 睇多唔多，唔係睇邊度嘅，睇 邊度啊？ 你鄉下啲嗰啲人 咧，因為其實講真係咯，我住得多唔多，即係多數地方我多數多時間我都喺多倫多度，所以真係好少聽到。反而對於多倫多呢個字點讀咧，又係就係一個好大嘅 topic 嚟嘅。 你有冇睇嗰段？你係咪有睇到嗰段 片？其實好 surprise， 因為嗰段片即係之前唔知邊個媒體啦，佢訪問咗出邊多倫多嘅人，問佢多倫多呢個字點讀，即係英文 Toronto。我都係讀 Toronto， 即係佢好多，即係我其實我自己覺得啦，其實應該大部分人喺多倫多住嘅話，都應該係讀 Toronto 嘅，即係唔係 Toronto 係 Toronto。但係佢好似嗰個媒體佢問過，大部分其實都係讀 Toronto 咯。我覺得一係佢哋就唔係呢度住嘅，一係就係。 唔係你有冇睇嗰套戲咧？ 一係就新嚟嘅。 你有冇睇嗰套《Argo》啊？ 嚇！ 嗰套戲就係講六幾年咧。有班美國大使館的人被人捉了嘛，即是被伊朗，是伊朗啊，他們要將那些人潛回去，即是潛回美國嘛，然後就說是加拿大人嘛，然後之後因為他躲在加拿大的領事屋企，那就說是加拿大人，所以就可以潛走了。那他們怎樣扮加拿大人呢？即是有些美國情報局的人教你扮加拿大人，那就是讀多倫多呢個字 係 嚇點樣讀咧？佢話住多倫多嘅人咧唔會讀 Toronto 嘅，佢係讀 Toronto 嚇 Toronto 嚇最快去 Toronto 咯 嚇嚇嚇咁所以咧即係你其他人咧美國佬又好英國佬又好都唔會讀 Toronto 嘅 係多倫多人 加拿大人 先會咁讀 喂 其實仲有一個字嘅如果你在多倫多住得耐或者你住嗰段時間，或者你是真正的多倫多人咧，有一個字你一定係讀得啱嘅，就係、是、當你落 downtown Harbourfront 啦，咁樣有條街叫 Queens Q U A Y， 呢個字點讀啊 ？Key 啊 ，Key 係咯 ，Key 你知唔知噶？ 我唔知喎， 呢個字係讀，呢、這個係我第一年嚟我讀 high school grade 9嗰陣，我就我歷史唔係歷史地理嗰、那個 miss 要教，佢話咧即係呢個字好多人都唔識。即係好多喺其他地方嚟嘅人都唔識讀，所以 英國嚟嘅識嘅， 所以你嚟一定要識呢個字，呢、這個字就係 Quay 咧，其實讀 key 嘅。 英國， 所以嗰條街叫 Queen's Key。 嚇 嚇，日日都望住 咯，就唔係讀 Quay， 係我就係讀 Quay 啊。 因為英國有啲地方都係用呢個字嘅。 係啦，其實嗰度 Queen's Key 嘅咁樣。咁如果你喺呢度，你多倫多住得耐，其實你都應該知道，因為你可能聽人講啊。睇新聞啊，睇報紙啊嗰啲，睇報紙唔知啊咁，即係可能聽收音機咁樣。你聽啲人講呢個字多咧，你自己都會知道呢個字係讀 key 嘅。但如果係唔係呢度住得耐嘅人咧， 或者你住 Markham， 跟住成日咧就係群埋啲即係 啲自己嗰啲圍爐取暖嗰啲群黨咁樣，咁你就唔會知道多倫多係即係有呢個咁樣嘅咁樣特色嘅。係 啊，係啊，係 咯。 喂，呢、這個。即係而家越多中文，即係波蘭球咧，係香港人，香港人邊嚟㗎？係嘛？波蘭球， 即係波蘭球呢、這個， 即 係 波蘭球啊！ 波蘭球 咧， 波蘭球應該就香港人開嘅。 佢又亦都有啲係台灣人開嘅喎。 都有。 台灣人開一個叫做 足心球 Access Ball 足心球成日被人 ban 你有追過 Access Ball 有沒有點追過 Access Ball 足心球成日被人 ban 即是 二戰那陣的足心 現在就要講為什麼 fuck up 有落地用咁就係佢咧，成日就 ban pull and ball 啊！咁 ban pull and ball 點解要 ban pull and ball 因為 pull and ball 成日即係佢話，譬如話納粹，譬如佢講關於德國歷史嘅嘢，有時講，譬如講納粹主義咁樣，或者納因為你嗰陣時嗰個國家係納粹德國啊嘛，咁所以佢懟支旗出嚟，佢就懟咗納粹黨嗰支旗。咁你要畫落向個波度，你就一定要係納粹嗰支旗。咁所以 kind of like I believe Facebook 要 ban 佢嘅原因就係因為佢覺得你有一個 swastika 喺度，你就係宣揚 納粹主義。哇，咁樣好咩啫？喂，呢個係真真正正發生過歷史啊！你唔可以抹去呢個歷史噶嘛？咁你即係講真，你即係佢其實 point ball 有個好搞笑嘅，即係佢有一個特色，佢就係佢嗰個波唔單止代表緊一個地方，唔單止代表一個國家，仲係代表緊某一個時代嘅，即係嗰個國家經歷緊嘅某一個時代。而例如即可能香港咁樣，香港會有抽氣扇的香港波啦，亦都有 港英 旗， 即係龍獅嗰、那個龍獅盾嗰、那個嗰、那個嘅香港波咁樣，即係唔同嘅時代嗰個嘅國家，亦都有唔同嘅旗咁樣，即係唔同嘅波去代表。 講開香港波咧，有樣嘢，即係我覺得佢哋真係好細心嘅。有樣嘢就係香港波咧，無論係港英旗又好啦，或者係風扇旗都好啦。永遠咧，佢哋一定係戴個近視眼鏡同埋戴高帽嘅，因為要 reference 翻英國，以前俾英國colonize 之後，英國佢因為即係標榜住佢 gentleman 有 class、嗯、有 class 係 classy 嘅、 嗯， 有 style 嘅，所以佢就標榜咗英國UK 波咧都係戴高帽同戴近視眼鏡，淨係戴一邊，所以 Hong Kong 波咧都係跟翻都係有呢一個嘅。 其實香港1890年開埠嗰陣已經是英國統治噶啦，即係由香港呢樣嘢本身開頭已經是有歷史以嚟都係 所謂開埠，咁梗係英國人統治啦。 係，但係之前冇一個即係冇一個恆常嘅政府， 冇恆常政府㗎，係啊， 冇恆常政府，第一個政府就係英國政府啊嘛。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香港 中原政權都有時有啲人嚟嘅，咁但係係啦，唔恆常咯，唔係一個恆常， 唔想話恆常， 太遠啦。 係啊，始終你控制唔到，即係你管唔到佢哋。 係啊，同埋好多嗰啲疍家人啊，佢啲海上人士係好難管。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 OK， 喂，咁佢所以咧，唔俾用 swastika， 咁 Poland ball 用咩咧？ 嗱，呢個咧就係最得意嘅地方啦。嗱，Poland ball 咧就真係政治唔正確得嚟咧，又好鬼死幽默，好抵死。佢用咩咧？佢用 Facebook 個 app，exactly 就係你而家開部電腦望上去你個 Facebook 網站左上角嗰個 label 就係嗰個 app 啦。 其實好有意思喎，呢個 得喎，喂， 即係因為你而家 ban 納粹黨，但係你嘅行為 ban 咗個行為， 就係法西斯， 正正係法西斯嘅行為， 正正係獨裁嘅者， 係啊，所以咧， 所以用翻你呢個代表當時獨裁政府就啱到 perfect 啦， 係啦， 所以 fuck 表咧係落地用 ，OK， 好。咁今集嚟到呢度啦，好多謝啊，男總又唔記得你叫咩名 字？係 ，thank you 啊，布拉道啊， 布拉道男總， 你再唔記得我冚你兩巴嘅。 OK， 好，咁啊，今集嚟到嚟，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